冇钱买酒啊！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！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！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啊，许南翻嚟真系讲下香港唔会有错啦。 冇错。 年初几今日？ 而家今日已经年初三噶啦，如果 年初三咁同网友 过 拜个年先啦、哦，我祝网友坐以待毙， 系 即系坐喺度，坐喺度就已经可以待咗啲钱币。 哇、啊、 ，OK， 坐以待毙。 咁我 人面兽心， 嗯， 我哋一个人企人边个人人面，同埋一个好秀丽嘅良心 ，OK 啊， 哦、 你有乜嘢？ 我都系恭喜发财算数。 哦，咁啊，即系嗰句好，嗰几句好闷咗啦，我下个环节先讲啊 ，OK。咁啊，当然啦，新年流流啊，系咪先？ 系 啊，又唔系赤口啊，年初四啱啱过咗，啱啱、啊、过咗赤口啊，今日初四啊， 今日出街初三啊，老细。 初三赤口啊，咁当然我即系新年流流就唔好，唉，讲埋啲即系咁鸡鸡鸡咁黑人憎嘅嘢啊，我讲啲更加黑人憎嘅嘢有冇？ 嗯嗯。 我觉得好有趣噶，觉得原来上个月咧，应该唔应该唔系上个月，唔知几耐以前啦。就搞咗一个我最讨厌的乜的搭乐坛啊！我最讨厌的乜乜咁样咁样咁样，咁佢有几个选项嘅，有最讨厌嘅女歌手啦， 嗯， 男歌手啦，组合啦，同埋我最讨厌嘅艺人啊， 嗯， 咁个艺人系咩咧？个艺人即系伪装嘅艺， 系， 咁嗰啲人系乜人咧？咁艺人嗰啲就系嗰啲咩滑稽正能量啊，咁嗰啲啦，啊冇我份喎、啊，系真系妥赖啊，真系。我又应该真系最讨厌嗰个唔系刁民牛就是、啊就恩、是、仔嗰啲咁啊无所谓啦。咁希望你可能啲网友就高能贵手啊。 嗯。 咁我想讲边一即系环节太长啦，咁我唔可以全部讲晒噶。因为其实我对乐坛一啲都唔识嘅，完全唔了解嘅。OK。咁但我咧就想讲呢样嘢嘅。咁我想讲下呢个最讨厌女歌手。 嗯。 啊，咁得奖名单真系系咪十字名归我唔知啦。咁第一名就杨千嬅啦，第二名系林忆文，第三名就系 Mary Abigail 肥妈。咁嗱点解讲佢咧？因为有啲渊源嘅，我同其中呢三位有呢两位我见过，我见过下，倾过下偈。 嗱，我你系见过肥妈系嘛？ 一定系啦，呢个系你知啦， 即系好熟啊。 系啦，咁样我啊见过同佢哋倾过下偈嘅，即系咁。当然咧，杨千嬅嗰啲我唔识啦。咁我但系我公道起见咯，我哋讲下候选有几多人，因为。嗰啲咩男明星嗰啲我完全未计都好似未倾过噶，见可能见可能喺啲地方见过啦，但我真系未倾过偈，咁我有啲渊源咁可以讲下嘅，我对佢哋啲感觉嘅，但系公平起见啦，咁我都要讲下嘅提名名单有边几个噶，有杨千嬅、吴若希、肥妈，咩啊？呢个边个啊？呢个系 依个唔系 V 一 cat devil 一样啫，肥妈跟住下边有谢安琪啦， 下边嗰啲 系容祖儿啦，一样嘅咪 V 一 cat devil 同一个人嚟嘅。 哦，谢安琪、容祖儿、谷新乔、严明熙、姚卓菲、GMD 系咪即系阿 Jam 啊 ？Jam 啊，林忆文咁样。 嗯。 啊，咁啊最高票啊，梗系阿杨千嬅啦，而家变咗系嘛？即系嗱，我以前咪讲过一集陈奕迅嗰集咧，我咪讲过阿杨千嬅，我点睇佢嘅？咁我唔爆，我再讲一次。即系我觉得佢咁多人最冤枉一个嚟。即系佢衰咩嘢啫？佢衰参加春晚，同习近平握手，即系呢啲系你讨厌噶。嗱，你讨厌佢，你嘅事啊，唔关我事啊。即系我觉得佢衰就因为咁样，因为国有国安法啦，你知啊。好啦，我就举咗个例噶嘛。当时阿傅家俊喺香港打咗一四七。 嗯， 咁你个个就话佢香港之子，嗱我好中意傅家俊，又话真系听啊 ，OK， 咁样咁按比例，傅家俊即系如果杨千嬅唔可以去，即系去呢个北京参加春晚系唔啱嘅，咁傅家俊去上海参加大师赛，佢点解会系啱咧？你点解唔讨厌佢咧？ 嗯， 明唔明啊？好啦，咁如果你系认为因为阿杨千嬅同习近平握手。而系就阿杨千嬅唔啱嘅 ，OK， 我嗰时讲咁讲。咁如果系我阿傅家俊参加紧呢个上海大师赛，习近平行埋同傅家俊握手，即系你哋系认为傅家俊系会 行捻开啦，屌你老母习近平、嗯、啊！我唔会同你握手噶，你嘢又咪你咁样嘅。 嗯 ，OK， 但如果你除非你系咁样认为啫，咁咪你系冇理由憎阿杨千嬅喎。 系个感官问题咯， 系咯， 你冇办法啫喎。 唔系，即系你 喂，而家你都识咗啲小黄人冇逻辑噶啦，牛哥。 系，即系我系觉得，即系喺呢度系我唔会帮阿杨千嬅平反，因为佢又唔系我偶像，系咪先？我系 Samuel 前一个就陈慧啊，陈慧琳之前就系陈慧娴，从来都咪轮都未轮到佢。OK， 我中意亲嗰啲都系唉古灵精怪又瘦又成。OK， 咁啊即系我系觉得佢最冤枉嘅，即系我系觉得你解释唔到。你话有你话第三名啦，我系讲第三名啦、嗯。我见佢系最多嘅、 嗯、 啊。咁我解释得到你点解咁憎佢嘅？ 嗯， 即系嗱大家知啦。咁啊，以前我喺变靓啲度做啊嘛。 嗯， 咁唔系变靓啲度做嘅，即系我哋讲下渊源啦。嗰时候网上电台咧，嗰啲开销咧，全部都系变靓啲俾嘅，实不相瞒。OK。即系所有我嗰时当时冇人工啊，即系嗰啲自驾餐咧，嗰啲 mixer 啊，个 server 啊，其实唔系老少出，唔可以叫老少出啦，系全部都系入变靓啲数嘅 ，OK， 系变靓啲俾钱赞助个人民台嘅，其实冇直到 ，OK，、嗯、即系呢个 credit 我系要俾翻变靓啲，咁你知道我哋嗰啲有时翻工咁啊，翻工放工我有时会早啲翻去噶嘛，冇嘢做系嘛。咁我又中意推下咪啊，剪下片啊，咁屋企部电脑剪唔到，即系冇咁靓啊嘛。咁我喺变靓啲度剪埋啦，因为佢有啲好靓嘅软件啊，同埋有啲好靓嘅电脑啦咁样，咁我喺度剪埋。咁啊，所以我有时我会早啲翻去嘅。咁变靓啲就可能因为阿萧敬德嘅关系啦。咁啊，成日都有啲明星上去嘅。咁我有时都同啲明星影下相嘅，不过影真，其实而家啲明星都通常都难地噶啦 ，OK， 嗱咁啊唔紧要，唔好理佢难啊。其实我见咯，咁我成日喺变靓啲就见过好多次肥妈嘅，咁通常系点样咧？咁我话喺剪下片完片啦，咁啊老师会接我入去倾下偈啊，咁或者我会入去翻老师吹下水啊，因为即系同阿老师讲嘢系好分裂嘅，系好开心，真系好开心。咁啊，成日讲，咁啊，成日见到 Maybach Cadell， 但系我你哋讨厌 Maybach Cadell 之前，我系完全估唔到 Maybach Cadell 会系咁捻爱国，即系点解咧？嗱，呢样嗱，我明白噶，即系如果你跟我嘢识佢，你会觉得好奇怪。喂，大佬，你跟住老师嗰阵时候，即系老师嗰时候，你你开口埋口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法治喎。即系等于佢嗰条参加欢乐满咩？唔系，屌你！民主歌星燕中华一样。喂，你系一个好热血、好爱香港、好痛恨六四事件嘅人嚟嘅。咁我见佢嗰阵时候咧，就系佢就系一个好唔好拜大陆，佢唔好讲大陆，佢系俾我一个好争取民主自由，佢好欣赏老少啊，真系言谈之间，为民主嘅付出 ，OK。咁系咪就系嗰件事啊？老师系咪啊？总之佢咁样形容老师嘅，哇！你咁捻样嘅，咁你都系一个真女案子啦。嗰时候我啊，我觉得，咁呢个咪其实都好嘢嚟嘅，即系同路人嚟嘅。咁系咪咁做？好一转一变，即系唔知参加大台之后定乜捻嘢咯？哇！咁捻铺个中国政府。即系你抱唔紧要，喂你唔好做咁样衰啊嘛！ 即系核突啊！我哋叫 即系核突，你即系喺我嗱，坦白讲，而你对住公众嘅，你可以呃佢哋噶，冇所谓噶。我觉得艺人就系咁样噶啦，佢唔应该俾一个真正嘅一面俾你睇噶嘛。 嗯， 佢唔需要俾你噶，系咪先？系咪先？佢系俾个形象你睇噶啫嘛，系咪先？但系我同阿肥妈，即系我都同佢唔好熟啦，冇阿肥妈咩咩剧之后， 肥妈咪得，睇下你做咩讲啊？ 我同肥妈嗰种，即系我哋嗰种闲谈倾偈，唔系话歌迷同偶像倾偈嚟噶嘛，我哋一个闲谈嚟噶嘛，系咪先？咁你无需，佢唔需要做一个将佢形象攞出嚟噶嘛，但系佢连一个闲谈嘅对象，佢都呃， 点解会咁咧？ 点解咁样就点解会咁咧？咁我所知我啱啱讲，你哋反差大，我反差仲大啦。 喂，我一向认为艺人佢系个有形象，佢可以呃你嘅。但系私下我哋倾偈就唔应该有形象嘅， 因为你同佢未熟到可以乜都倾系嘛？ 见过好多次，好即系都唔可以话佢老熟啦，起码佢、曾经有一段时间， 即系为咗到底你有啲解 释，佢得好嚟得好密嗰阵，佢嗌识我嗌我叫咗阿牛啦， 咁识嘅。 即系 认得你，即系佢而家见到你会认得你啦。可 而家就梗系唔会啦，而家梗 系认得你应该 可能会认到啊，可能面熟啦，可能觉得我面熟啦，系嘛？咁佢又会咁样嘅。咁佢其实去呢个咁嘅程度，你又唔需要同我讲大话嘅。即系我同嗰三个整容嗰三个 face 系嘛？咁石永嚟我都有倾偈噶。咁佢俾我嘅印象完全唔系你哋所见到嘅印象嚟嘅。 嗯， 一个性感女神佢唔买噶，佢同我倾偈，佢系邻家女孩嚟嘅啫，佢唔系俾个形象， 佢叫形象系扮， 但佢形象系一个性感女神，但系同我倾偈佢唔系噶喎， 即系其实一出戏咯， 系咯，出戏嚟嘅啫嘛，咁咪咩？几多佢系连一个咁我嘅呃我都呃喎，系咪先？咁、其实咁样我系觉得我好多好大反差， 系， 即系佢一转咗态，哇！我就屌你咯，咪咁我就跟随咗大家一样啦。企喺大家嘅位置，同路人啦。咁我觉得，唉，呢个而家真唔使帮啊。所以我从来如果都系连讲都唔讲过，讲都费事讲。OK， 到呢个林义文啦，我见过佢一次咁多嘅啫。 嗯， 你知系边个环境啊？ 我谂嗰啲都系你嗰啲社运嗰啲环境啦。 冇错，你估都估唔到反国教。嗰时喺政府总部，唔系啊，新职系政府总部门上开。 门上开即系讲紧几多年啊？我都个年份都唔记 得。啊，嗰阵就好多人会走去反国教。 梁振英年代定系？ 梁振英年代。 O K， 得。 咁啊，当时我咧，我话点样咧？嗰阵我啊同阿张锦晴啊，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啦？即系嗰个艺人啦，我呢句艺人啦。啊，咁啊，都几唔好友好啦，都系几 即系都熟啦， 都熟啦。嗱，呢个真系，呢个就可以讲啦。我有晒佢电话号码。佢又系我联络方法啦，佢识即系叫嗌我阿牛啊咁样嘅，呢啲一定系噶啦。OK， 咁啊，而家佢又识阿赖海咧，系嘛？咁啊，所以我大家有啲话倾下偈。咁我都唔敢认佢做朋友嘅。 嗯， 咁嗰次咧，我就同佢一齐行去反国教。嗰时候反国教将阿黄之锋就会喺个台上边，好系法务司令啦。咁我哋就同阿张锦晴就咁样去升援啦，因为佢哋都系咁样啫嘛。去到嗰度升一升門，有啲人就去，有啲人走啦，咁啊，因为集会因为长时间嘅集会嚟噶嘛。 系， 咁我就去个集会嘅时候咧，我记得林义文就啱啱就走啦。咁原来咧，林义文就同阿张锦晴咧，因为张锦晴喺演艺学院嗰时候咧，系林义文嘅导师嚟嘅。 嗯， 啊，咁样因为阿张锦晴系演艺学院教师啦，我唔知系嗰啲咩关系啦。咁埋就咪同阿张锦晴打个招呼。 嗯， 哎，我哋走啦，咁啊叫我哋加油。喂。林义文当时俾我嗰个印象，热血青年嚟嘅，热血歌手嚟嘅，我系更加谂到， 即系佢会咁样， 佢系会突然间会亲无线翻大陆嘅。 佢亲无线，有啲人都系咁惯，佢帮佢搵食啫，亲无线。 唔系，嗱，搵食冇所谓。 佢有翻大陆咩？ 佢都系所谓即系国乐啊，明唔明白啊？ 嗯嗯， 即系坦白讲，如果你系要吸收一啲。我哋香港嘅听众或者你份，跟住讲住，你系应该即系唔好咁样衰咯。喂，我见到嚟坦白讲，我就会而家我就会质疑你嗰一次喺反国教，你系咪为咗可能有啲朋友喺度想攞翻个 credit？ 我就会咁谂噶咯。 嗯， 当然啦，其实佢攞唔到 credit 啦。 咪人可能会变咯。 你知咁我当我见到佢反差，我都觉得。觉得好大嘅、哦，我都觉得好搞错呢两个。 咁啲人够觉得你刁民牛反差大咯。 咁样搵真大 系嘛？即系以前咁撑社运嗰啲，而家又好似冇社运搞啦，都好耐冇。 咁我唔系代表我唔撑啊，大佬啊！阿头哥人死老母，我都系鞠躬啦，大佬啊！ 即系个意思，即系以前有活动，你都会好积极去参加。 咁而家冇活动啊嘛，唔系代表我唔参加、啊。 系，但系又即系人哋会觉得咁咯，好似你乜都唔理咁咯。 咁系咁，咁有咩理啊？你 正如杰斯 嗱，你有冇问我啊？杰斯而家一定接埋噶。 唔系啊， 你有冇 见过 阿头哥出嚟啊？嗱，一样嘅嘛，最简单嘅。 唔系，我唔系讲杰斯，正如话你、明明婷婷都去听杰斯咁滞啦，有啲唔记得咗冇去啦，都好惨杰斯，啲人都话你攞杰斯抽水啦。 系啊， 咪就系咯，啲人就系中意咁样讲。 唔紧要啦，但我系呢嗱，我人哋讲，人哋睇点睇我， 就我自己人點睇我啫？我係將我睇過呢兩位，即係林義文同阿 Mary Cadell 嗰種反差。 嗯， 喂，我個反差係比你哋更大嘅， 嗯， 因為我唔係喺一個歌迷嘅情況之下同佢哋傾偈嘅，去了解佢哋嘅。 嗯， 係咪先？即係我係一個你唔需要講大話，唔需要同我有一個形象嘅配套嚟同我傾偈嘅。即係我係唔會買你嘅碟嘅，就未必 Cadell 又好。林義文又好，我都唔會買你嘅碟嘅。 係 嚇，啊，即係我唔會係你歌迷嚟嘅。OK， 你歌可能會可能有啲跡象嘅，人生於世上嗰啲。但係大佬，我係唔會咩噶嘛，所以你唔需要呃我噶嘛，你唔需要俾個唔係唔需要呃我，你唔需要俾個形象我噶嘛。 嗯。 但係呢次就係，是，你連係咪你連你自己都呃埋？ 嗯。 咁我就覺得反差大，即係所以而家慢慢講第二名、第三名咧，我就覺得真係實至名歸。 嗯。 反而我杨之华，我系觉得，喂，佢有几时话过自己系王啊？ 嗯， 冇啊，佢冇呃，佢一路以来冇呃过你哋， 嗯， 系咪先？第二样，傅家俊几时话自己系王啊？佢王唔王都得啦，嗱，王同蓝都得啦，佢都一样冇呃过你哋，即系佢个几个形象冇呃过我哋啊嘛。但系而家我有两个真系形象呃咗我哋噶，即系我会反差会咁大，咁所以我觉得我系戥阿杨之华唔值咯。 嗯 ，OK， 好啦，咁啊，都新年快乐啦，咁样， 冇错， 赤口都唔算闹到劲嘅，系嘛， 嗯， 即系我都系讲道理噶，啊，咁， 嗯， 希望啲网友可以将我呢集 CSL 攞啊，即系咩话，吞咗先 ，click like share，OK， click like share 啊，咁啊， 唔系即系 subscribe 讲错咗 ，like share 同埋comment，OK， 咁啊，希望大家过翻个好年啦，咁我成日讲开嗰两句对白，就留翻下一个环节先讲啦。咁啊，呢度就此打住啦。翻嚟啊！啱啱喺越南翻嚟， 系，嗯， 新鲜滚热辣啊！话声你听， 嗯， 即系本来谂住唞多个礼拜咧先至做嘅，咁啊啱啱阿恩仔你又要。 即系有啲事啦， 有啲事啦吓，咁有啲事啊， 即系过年忙啊， 系咯，过年忙，系人都忙噶啦，咁啊提早录音啊，咁啊，咁我都冇办法啦， 嗯， 本来又想搵阿碌过嚟做嘅，咁， 嗯， 啊因为有啲嘢，其实一定要阿碌先讲得到嘅，啊，因为我自己冇参与嘅，啊，但系阿碌咧就太迟，因为佢今日开晚班，听， 嗯， 日就要翻早咁啊，咁佢话嚟嘅。咁啊，喂，我话屌你咯，你咁辛苦做乜撚嘢啫？咁我最多你，我想你讲嗰 part 咪压后啲咯，咁样 即系吊下啲网友。 唔关事噶，其实轮住嚟都未轮到讲嗰样嘢，因为呢次系我哋讲一个奇人啊。 嗯， 我啲听众唔系听众，我啲团友。 嗯， 即系呢，這个我又而家我可以咩叫做阿 P 啦，好嘛？ 嗯， 阿 P 哥啦，或者阿 P 啦。 嗯。 其实网友以前听过我做节目咧，我就讲过下呢一个啊，唔系呢个好似唔得， 即系识咗好耐啦。 尊重，唔系好熟啦，咁都系阿 好多年 大的啲 friend。 嗯， 嗱，啊，咁我曾经以前咧，其实讲过一集噶 ，OK。 嗯， 大致上我想略略介绍下呢位朋友啫。咁咧，呢位朋友就同去过一次珠海团嘅。 嗯， 咁咧就系，是。阿小龙女嘅团，我就解释下，我以前讲过啦。呢个可以长话短说。咁佢喺个场度就识call 咗另外一个租灯头嘅女，就嗌咗入我哋自己嘅房。咁原来咧间场就唔俾呢啲外围女喺呢间场度搵食。 诶，有啲印象。 你记得好似你做噶系嘛？ 你又讲过咯。 系啦，佢嚟呢间场度搵食。咁跟住咧，咁呢间场就叫呢条女， 嗯， 叫呢条女走。 嗯， 咁我哋话唔肯得，因为阿 P 就揀咗呢条女， 嗯， 我就话如果係咁样嘅话呢，我就呢张灯我埋咗先，最低消费我帮你埋咗先，我哋埋咗我哋去第二间场玩， 嗯， 跟住小龙女就见到哇，牛哥都好似企得好硬喎，啊，唔肯捽咗条嗌走喎，咁跟住佢就俾啦，啊，最后我同公司讲咗啦，咁你嗰条女可以留低喺度玩啦， 等等先， 嗯。 你开头使乜要讲啫？你当佢系朋友咪得咯？ 唔得啊！因为嗰间场知道呢个系鸡头嘅女啊，一个鸡头喺呢间场玩紧啊。 哦， 啊呢家因为佢即系呢个鸡头自己带女嚟俾啲客啊， 啊， 嗯，就抢呢间场嘅生意咧，即系话 系 咁，某程系唔欢迎呢条女啱嘅。 嗯 ，OK， 咁我所以我覺得間場冇錯嘅，錯就係我哋啦，坦白佢真係我哋嘅啊。咁我哋覺得，但我就唔可以抌低阿 B 走噶，或者阿 B 你自己走先啦咁樣，因為你我哋團友嚟噶嘛。 唔係佢唔識嗰條女嘅， 佢識個燈頭， 係啦，即係呢個女嘅都係唔係老相好嚟嘅， 係啦，唔識嘅， 得 係啦，咁啊嗌入嚟坐咁啊，我冇理由叫阿 B 走噶，系咪先？或者嗌条女走噶？ 系。 咁我唯有用我哋走，就要成就呢班朋友啫嘛。咁自此可以以后啊嘛，可能阿 B， 因为呢个阿 B 就喺澳洲生活之前，啊咁啊咁啊，可能佢都觉得，咦，我呢个朋友加得过啦，因为我都唔系话睇钱噶，因为如果我又买呢张单，我再饮去其他地方饮酒，我要另外再俾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其实物我就系嗌贵咗噶嘛。 系 咪先？咁，可能佢都咦 ，OK 喎、啊，我呢个朋友咁样。咁今次去越南咧，佢因为佢系大的朋友嚟啊，佢 join 埋一齐。 系， 咁就要讲下呢个朋友点好捻疯狂，我觉得。即系其实我觉得我朋友嚟，我个网友咧，又网友变朋友啦。 疯狂我估下，嗱，我同你冇夹噶。 嗯， 系咪坐好多条女，又带好多女走嗰啲啊？咪叫疯狂咯？ 唔系， 得。 即系我个朋友嚟讲，就我个网友或者我听众嚟讲。最疯狂嘅，即系最难玩嘅系边个咧？我觉得其实阿碌，阿碌就系乜捻都中意玩嘅。OK， 即系就话呢一即系 总之系女人个范就人。 系佢系想玩嘅。OK， 咁我呢、這个原来而家啲啱啱识咗呢个阿 P 咧，俾阿碌又过之而无不及噶啦。过捻紧啊，即系超越米登见唔到。 系。 咁点解？因为佢工作关系。佢就早 N 年前咧。国泰退休嗰班肥鸡仔嗰班 咩年纪啊？佢大概 好后生噶咋，即系都系四廿零五十噶咋， 即系望落去都同大啲咁上下年纪。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，四廿零五十啦咁样。咁佢又嗰头国泰员工咁样嘅，咁佢国泰佢国泰有福利嘅。原来福利系咩咧？机票一折， 明白。 咁我哋机票就2000几蚊啦， 佢二百几啊？ 佢二百几蚊， 系真嘅， 真嘅。 即系你坐国泰咩？ 我哋坐国泰，屌你！冇得拣啊 ！OK， 我系咧，就算你坐越南航空，到时都系俾国泰嗰班机你坐；就算你系揾加拿大航空订票订飞，都系俾国泰嗰班机你坐。 嗯， 因为其实都唔系去越南都唔系好多人。 嗯， 咁啊，但系有奇怪咧，佢就唔可以 join 我哋一齐去。点解咧？因为咧，如果国泰嗰晚咧多人啊，即系嗰个飞机叫可能满咗三分之二咧，咁就叫做红标。唔知咩标咧， 即系佢就唔坐多啲飞啊！ 佢就唔可以用平一用一折去买飞。 哦， 咁我当然佢亦都唔会买来回嘅。 嗯， 佢啊净系买呢个单程嘅啫，只可以。OK， 咁啊，因为咁样咧，佢就俾我哋早出发三日。 嗯，哦，即系佢度玩咗三日先。 系玩咗三日先，但系佢从来未去过越南嘅喎。 哦，佢识英文啊，嗰啲 识英文啊，识普通话啦，咁啊识啦，咁啊佢做国泰啊，系咪先？咁我哋就俾咗一啲。妈咪嘅联络方法俾佢，咁佢就一条友就走去啦。哇，咁啊点样咧？咁啊去咗第一日啦，咁啊我哋介绍咗一间场叫1127嘅，我以前节目讲过啦。 系， 佢去咗，咁玩啦，咁啊玩 ，OK 冇问题啦。咁我因为我哋其实都仲有啲妈咪嘅通其他场妈咪嘅通讯嘅，我哋就俾咗好多个妈咪嘅通讯俾佢。咁咧就另外一间咧，我哋叫780嘅。就俾咗佢，咁去咗第，因为佢第二日就去咗780，咁惊喜啊大佬，嗱我哋就未去过嘅， 即系佢话同你讲有惊喜， 系啦，咁佢系咩事咧？咁嗰个780嗰个妈咪啊，就走去同阿 B 讲，喂，我哋除咗有女之外咧，我哋就有好多分神玩个噃喺度，例如系乜嘢咧？例如就系、是你可以一齐租去一间别墅度玩。一间别墅，栋别墅，个别墅入边咧就有啲一个大嘅浴缸，其实唔浴缸嚟，大嘅泳池，你就喺度坐喺度拣女，玩4个钟头，咁可能啲女就喺泳池度揸就担你嘅，即系可能有4-5个网友一齐，假设啦，咁你都可以咁样嘅，咁啊喺度介绍玩呢啲嘢，咁俾阿 B， 咁阿 B 哇咁样正，咁佢 book 埋咗。呢一样嘢啦，所以其实我希望阿碌嚟讲，因为点解咧？我本身冇玩，因为我本身唔中意啲咁集体游戏。OK， 即系坦白讲，你唔好以为我好开放，其实我都好保守嗰啲。 系 OK， 咁阿碌咁你接受到阿碌又玩咁样，所以我要等佢翻嚟，我先讲。 即系阿碌有玩到， 有玩到。阿碌大的同埋阿 B 就喺个别墅嗰度玩咗四个钟头。 四个钟头。 啊， 咁 啊， 冇去到， 我又冇去到嘅。 好， 系咯。咁啊，咁啊，呢首先又 咁，如果四个钟头你瞓下觉食下， 瞓下瞓下，因为佢晏昼玩啦，晏昼又唔想玩咧。 系啊，我即系玩完之后，夜晚再去玩， 再去玩嘅。 哇，阿碌有冇咁咩啊？ 细捻你啦，碌都 就系咖啡。 系啦，喂，我一定会讲啊，即系咖啡你都唔好唔有咖啡你都唔好咁样样，都唔可以咁样玩，唔好话连续玩三日。OK， 我迟啲，我或者一阵间我 下一集先啦，依只讲下点玩法讲。 阿 B 有排讲啊，即系咧，咁阿 B 就连续咁啊喺度玩咗两日啦，咁啊攞咗啲 content 啦，系咪先？ 哦，即系佢玩咗四个钟嗰度两日先啊？ 唔系，佢玩咗嗰七八零同埋一一二七，一一七我就去过啦。 一个人佢点样玩法啊？就系唱 K， 照旧唱 K 咯。2000蚊埋单照俾， 哦，即系有低 sale 啊， 一个人去， 一个人去，即系佢系大概系唔知几百蚊俾妈咪，就饮咗千九几蚊酒。 咁会唔会有 一条友一条友一条友一条 嘅？ 咁佢饮威士忌咁样，冇话饮得嘅，一条友。咁其实冇低 sale 嘅，佢哋系呢啲饮咩酒啊？佢冇低 sale。 我冇低 sale， 我得。 佢同埋佢哋断钟计噶嘛？ 明。 佢间房系最细嗰间。 咁明， 即系冇厕所嘅。佢嗰日系嗰啲。细到唔细嘅房啦，咁样嘅啦，喺度玩咗两日，咁啊留咗啲资讯，咁都唔紧要啦。咁我哋玩三日噶嘛，咁我哋去到咧就 join 佢玩三日啦。玩完三日，咁你知佢系一个国泰嘅人嚟噶嘛？佢要等 平机票先走， 平机票先走啊嘛，一路都冇平机票。佢玩到琴日先翻嚟。你知唔知啊？在呢个越南玩咗几，即系留落几日啦？ 十几日啦， 十日，足足十日，精尽人亡。 即系佢都系大的嗰啲年纪啦，连玩十日系会嘅。都唔系后生仔啦。 咁佢当然啦，佢喺呢我哋走咗呢三日，因为呢五日啦，佢玩咗佢就差唔多日日都喺度玩，佢就玩咗更加多嘢啦，因为所以我要将来会我将来 咁即系佢 呢一集预告嚟嘅，呢集系预告嚟嘅。 我得 ，OK， 我会将 佢嘅经历 阿大的阿碌同埋我自己嘅经历 复述一次。你冇玩过嗰啲嘛？ 系咯，冇玩过，所以我唔得啦。但系我会讲我自己，我有玩其他噶嘛，系咪先？我以前冇奶啫，但系都有啲唔愉快嘅嘢发生噶嘛。咁我唔会节目讲啦，咁啊迟啲先讲啦。咁佢就跟住我走咗呢几日咧。佢就私约咗啲女，玩咗一啲私中，即系点样咧？因为七八零啊，七八零个妈咪有一个妈咪，佢个老公啊专做呢啲导游嘅，有啲导游团嚟咁样，咁唔知点解佢帮衬个妈咪系免费，就介绍咗佢去玩酒店啦。咁妈咪又介绍佢，个妈咪除咗有系妈咪之外咧，佢仲有啲女系翻 part time 嘅。part time 系咩咧？唔系即系佢 part time 系。唔翻夜总会嘅，净系做出面客。咁阿 B 咧就屌咗一件咩女咧？大学生喺越南读法律系嘅。咁样。 唉，讲啫，冇。 喂， 讲最多俾个学生证你睇嘅啫。 系咯，起码有啲啊。咁起码 有淘宝噶嘛，牛哥，即系咁讲一下，冇问题。 我知我你就咁人哋要英文沟通，唔系你英文沟通。问佢一啲法律嘅问题，识答就已经唔错啦。 系，即系英文沟通 OK， 识答系唔错啦。 系咪先？ 系 OK 啦。 系啦，总之嘢，起码仲有一样嘢。 我 咁身份证又唔会点假啦。咁你话假冇办法啦。咁仲要20岁。即系价钱我唔系好记得，我要睇翻论翻佢嘅价钱系几多。 咁印象中贵过夜总会定平过夜总会先？ 平过夜总会。唔系点话都平过夜总会啦。因为少咗 女钱，唔系计妈咪， 差唔多，大家都系六， 即系六百 万，六百万， 六百万而家， 六百万 千百蚊，千百蚊。 你记住，我哋上集讲咧，系有两间场，一间叫 Jordan 即系龙啦吓，一间叫 Dragon 一间就叫做一一二七，咁咧一一二七贵啲嘅就六。六百万呢个越南盾，咁Dragon 咧就系550万越南盾，有唔同嘅，咁其实我去Dragon玩咧仲贵咗添， 仲贵咗，我俾咗700万越南盾。咁又系，一嚟由呢留翻到我个环节先讲啊。咁就好啦，咁好啦，咁好啦，奇怪啦。咁佢阿 B 咧就由住酒店， 系 住下，都唔住啦，因为觉得好啦唔方便带女。咁啊住埋阿 apartment。咁啊影晒所有阿 apartment 啲相啊，啲宅古池系点样啊，咁啊就俾我睇。所以而家我有好多呢啲咁呢类似嘅越南资讯。咁啊好啦，咁完之前我都要可以讲下啦，就差唔多完噶啦。我而家系讲15分钟啊嘛，系咪先？咁咧我有预告噶啦。咁如果当然预告之后咧，你听咗又好，听咗上次都好啦。咁而家我自己手头上咧都有啲好可靠嘅妈咪嘅资料。OK， 嘅微信联络方法。如果网友系好似阿 B 咁，咁就唔好单拖啦。其实唔好单拖，我都唔赞成单拖。OK。咁如果你有几个网友系谂住组团去越南玩嘅，亦都可以可能识少少英文，咁可以沟通得到嘅，或者系识讲啊普通话，咁嘅话咧，我欢迎你哋问我，我俾一两个越南妈咪嘅联络方法俾你哋，咁到时你哋就去咗嗰啲场玩，咁咪起码一样，起码你唔会话唔识啊，唔会话无啦啦跟团啦。上次你咪听过跟团嗰啲平均一日俾1000几蚊。你都牙痛啦，系先？我啊觉得冇乜所谓啊，鬼叫你识咩？咁其实系啊，可以唔需要嘅，可以唔需要，好似 B 咁咪唔需要咯。即系有我哋有啲联络方法，佢系点样？佢有一个联络方法，跟住腾韧瓜烂腾，去到可以玩师宗，可以玩师约或者玩师宗。咁呢个咁传奇嘅故事咧，我系会讲嘅，我继续讲嘅。咁当然啦，而家。即系我唔系拉布啊，咁起码而家有呢样嘢讲咗啲先，咁希望一个日引子，希望网友就听落去，咁OK 啦，咁都系而家差唔多啦，节目写差唔多啦，留翻下个礼拜，下个礼拜我有嘢讲嘅，我系讲一啲扑街嘅妈咪啊，越南扑街妈咪，我讲一个扑街妈咪嘅故仔。 你唔系话讲嗰个私约嗰啲喺间四个钟嗰啲咩？你唔讲啊？ 唔系，我唔讲，我要等下碌翻嚟先讲啊。 哦，即系调下啲朋友。 唔系调啊，我一下碌唔得闲。系我 要，佢要同你讲噶嘛。 咁我大概知，但我唔够全神噶嘛。 得，价钱嗰啲你知唔知？ 好似2400万两个钟。 呢个贵喎。 包晒女。 包几多个先？ 每人一个咯。乜價錢我唔敢講，我唔好記得清楚。 因為你600万過夜嘛，你2400万咪好多錢？ 包間酒店俾你，唔係包別墅俾你， 四個鐘啫。 咁 你六即係你2400万。 唔係嗱，我唔好記得，嗱我唔清楚，我唔知噶，我真係唔知，我依啲就打下碌嚟先講啦，好 唔 咁下個禮拜我要預告嘅，我都未講住阿 P 住嘅，或者我選擇阿 P 啦，我要講一個撲街媽咪嘅處事手法。咁俾大家听下嘅，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照旧啦，即系新年流流啊嘛，我就祝呢个网友沟女沟到唔停手，搞嘢搞到冇得头啦。咁当然啦，我冇女听众啦，女听众嗰啲我就唔讲啦。OK， 我有冇嘅嘢祝我网友啊？ 都系身体健康嘅啫，我要最紧要身体健康啊。 OK， 都随缘讲尽都要嘅，冇钱揾唔得嘅。 啱。 咁啊，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希望网友照旧啦。买神山裤啦，通关啦嘛，因为事关啦嘛，咁啊继续打赏就打赏啦，因为坦白讲，而家我呢几个 trip 啊，咁其实都好使钱嘅，话俾我听 ，OK， 啊咁希望又俾个红包啦，大家撑下啦，好唔好？ 好，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，下个礼拜除咗讲扑街妈咪之外，或者讲少少阿 B 嘅遭遇啊，好唔好？ 好， 就咁，拜拜。